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有点激动哈，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说的这个人呢特别棒。那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呢，如果说今年夏天谁最忙，恐怕呢很多朋友都会说是乾隆皇帝啊，因为电视剧这个《延禧攻略》和《如懿传》呢，对吧，最近都在热播。那么这两部影视剧呢都是说宫斗的，而且呢故事背景都是乾隆时期。那么其实有一个人呢比乾隆的存在感还要强，谁呢？苏有朋啊，每年一到暑假电视台呢都会这个重播《还珠格格》，是吧？就连苏有朋自己呢都开玩笑说，呵呵，不管我怎么转型，每年都会被打回原形。那么他呢在《还珠格格》当中扮演的五阿哥永琪，那么这个角色呢在《延禧攻略》和《如懿传》当中呢也是经常出现，每次登场的视频网站的弹幕上都会有人召唤苏有朋，喂，回来了，又在叫你了。可以说呢，他虽然说没有参演这两部剧，但是呢在剧中的存在感并不比那些演员差。而且呢最近他跟赵薇共同参与录制的一个真人秀呢《中餐厅》也在热播啊。这个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发现，哎，苏有朋呢虽然说已经人到中年，是吧，但是呢依旧帅气阳光。还有呢网友满怀羡慕的调侃说他是别人家的中年人。那么其实呢从小开始，苏有朋真的就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方方面面的都很优秀。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别人家的苏有朋，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吧。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湘云录。 自从这个出道之后呢，苏有朋的人气呢就非常的高，但其实呢在这之前他并不太受同龄人的欢迎。因为呢这个理由呢也很奇葩，就是因为他学习实在是太好了，班上的同学呢对他都是避而远之，应该这么说。15岁那年的时候呢，他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进了台湾排名第一的高中啊，学习成绩这么好，是吧，跟平时里的爱好是绝对分不开的。那他的爱好呢比较特别，别人呢都是音乐、运动、游戏，是吧，那么他的爱好呢就是补习。那个时候呢他让家人给自己报了十多个课外班，妈妈会觉得他太辛苦，想让他停掉一些，是吧。现在我们的这个家庭就是什么呢，这个家长可能都会觉得孩子时间好多呀，你要让他多学一点这个学一点那个，然后把孩子自己整得特这个辛苦。但苏有朋呢完全是反过来，那没想到呢苏有朋这个一听到妈妈说要把他停掉一天，他居然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抗议和威胁呢？绝食啊，有没有很极端哈。家里人一看那没办法，只能随他的愿。估计啊这个要换做其他人，家里人可能高兴还来不及呢，是吧。好吧，一起来分享苏有朋的歌《珍惜》。 算人有悲和欢，谁能够 奉上这张帆，珍惜为我流的泪，珍惜为你的岁月，谁能无动又无衷这段珍贵。明天还有云要飞，留着天空陪我追，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 珍惜来自苏有朋。其实呢，当年苏有朋能有这么好的成绩，一方面因为他自己啊是真的喜欢学习，还有一方面呢，就真的是跟家里的管教很严格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他呢，青春期的时候呢也挺叛逆的，觉得自己学习好一切就都 OK 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在其他事情上犯了错误被批评呢，他都会跟家里顶嘴。那每一次呢，妈妈说不了他的时候呢，他就会跟父亲告状。相比之下呢，苏有朋是很怕父亲的，因为父亲对他是真的敢下手，而且身边有啥就敢拿起什么东西丢向他。所以说那个时候呢，他是非常害怕自己的父亲的。但其实呢，父亲当年呢都是在吓唬他，每一次呢拿东西丢他都是故意扔歪。不过呢，这样的方式可能也真的是值得商榷哈，万一把孩子吓坏了怎么办呢，是吧？接下来听歌，来自苏有朋的背包。 背包，发现我的行囊是一本年轻的护照，动过了成长的骄傲，投入另一个天涯海角，装过了多少希望，装过多少惆怅，像一张岁月的邮票，把自己寄给明天，背着旧愁心情不断的寻找。我那穿过风花雪月的年少，我那拖着岁月的背包，我的青春梦里落花知多少，寂寞旅途谁明了，曾经为你痴狂多少泪和笑，曾经无怨无悔的浪潮，有背包陪着我奔跑。背包，发现我的行囊是一本年轻的护照，通过了成长的骄傲， 投入另一个天涯海角，装过了多少希望，装过多少惆怅，像一张岁月的邮票，把自己寄给明天，背着旧愁新曲不断的寻找。我那穿过风花雪月的年少，我那拖着岁月的背包，我的青春梦里落花知多少，寂寞旅途谁明了。 背包来自苏有朋。很多小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吧，算是就是看了一些电视剧之后都会模仿里面的情节，是吧？那么苏有朋小的时候呢也不例外。那么有一次呢，跟家里可能是吵架吵得太厉害了啊，一生气选择了离家出走。他就觉得呀，这应该很像电视剧里演的情节啊，是吧？然后呢自己一走了之，爸妈呢就非常着急，什么事呢都会依着自己。但是呢事实并非如此。当时呢他住在了同学家，同学的妈妈呢对他真的特别好啊，好吃好喝的这个对待，但是呢转头就给他妈妈打了电话。看来呢这个别人家的家长虽然说看起来很好哈，但是呢可是不会帮你兜住小秘密的。但是呢我们也是在这儿跟所有的孩子都说一句哈，影视剧呢就是影视剧，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千万不要做这么极端的选择。有事情有问题，我们选择去面对解决就好，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式。继续来听歌，来自苏有朋的《我的好心情》。 的好心情来自苏有朋。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的直播陪伴各位。那么咱们的歌坛幸运录来跟各位聊的是别人家的苏有朋，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易先生说，说到保密这事儿，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刚跟老婆谈恋爱的时候，家里的亲戚都不知道，后来有一次被发小的妈妈看到了，结果一周之后家里的亲戚就都知道了。我这个发小的妈妈和我一个弟弟的妈妈关系很好，而且又都住在一个小区，常常能见面，所以说是真的兜不住秘密啊。我估计你也可能当时到了适婚年龄了，所以说家人的都会比较关心这个事情，可能才会这个怎么说呢，高度敏感吧。好吧，我们说回苏有朋。那么他当时的学习成绩很好是吧，我们刚才跟大家提了，但是呢他不是那种书呆子型，他心里呢一直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可以说是梦想吧，就是进入演艺圈。当时呢他为了展现自己啊，学唱歌学跳舞电子琴，还参加了学校的合唱团，只要有露脸的机会他都不会放过。当时呢有一档综艺节目要招这个节目助理，苏有朋呢就瞒着家里投了简历，结果呢很快通过了。节目助理的工作呢主要是负责活跃现场录制的气氛，嘉宾休息的时候呢他会有上台串场表演的机会，不过呢时间很短。那么跟他一起的还有谁呢，吴奇隆、陈志朋，每一次他们三个串场就引得台下观众是欢呼雀跃。后来有人呢就干脆写信给节目组说要求延长他们露脸的时间，于是乎小虎队就诞生了。继续来听歌，苏有朋的《真心痴心换你的心》。真心痴心换你的心，来自苏有朋。小虎队当年的人气呢可以说真的是不用说了，相当相当的高，完全不亚于今天的所有组合。但是呢后来苏有朋还是略有后悔加入其中，就是因为小虎队虽然说圆了自己的演艺梦，但是呢他人到中年再回顾自己的青春时期的时候，发现就是因为小虎队自己也失去了很多。那个时候呢他每一周都有很繁忙的工作要去做，只好不断地向学校请假，导致呢一段时间成绩是一落千丈，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没法兼顾学业和工作，这让他呢感到怎么说呢，非常的受挫吧。毕竟不管从事什么行业，他还是非常喜欢学习的一个人。好吧，上半段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来分享的是苏有朋的《相见太晚》。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会太晚，我们就

等到那一天，来自苏有朋，小草说还是最喜欢他的无敌县令，又帅又有智慧，还很搞笑，和王彦祖的 CP 超级甜，记忆最深的就是那个剧了。韩小健也说，当年他演的《倚天屠龙记》看过很多遍，那时候呢也算是暑期必播神剧了，至少在我心中他的这个版本是最喜欢的。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在学习方面遭受挫折之后呢，其实苏有朋的事业也遭到了一定的挫折，当时呢面临小虎队的解散，很多人呢都觉得不舍，但是呢苏有朋是觉得很害怕，因为自己的演出收入就此中断没了，那么这样一来呢，由他担负的家里的开销就成为了一个大问题。后来苏有朋回忆起那段时间呢，还感慨说真的有日子快要过不下去的那样的感觉。其实呢他本身是一个挺精明的人，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生活呢完全寄托在演艺事业之上，那么还是在小虎队时期的时候呢，他就托家人做投资理财了，但是呢雪上加霜的什么呢，大环境不是太好，导致他的投资呢都是以失败告终了。幸运的是呢，他的颜值和演技一直在线，很长一段时间里呢他为了生计都努力的活跃在荧屏之上，也因此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继续来听歌，来自苏有朋的雪来的时候。 心痛的画面好像电影浮在眼前，还记得你说要各自好好过，我只能挥一挥手，伤口却隐隐作痛，只有微笑跟着你转头，来的时候是否你会想起我，我在远方给你祝福，陪你每个春夏秋冬，我爱的人啊，现在你快不快乐，记得走过风雨时候还有个人还一样的宽容，心痛的画面好像电影浮在眼前，还记得你说要各自好好过，我只能挥一挥手，伤口却隐隐作痛，只有微笑跟着你转头，来的时候是否你会想起我，我在远方给你祝福，陪你每个春夏秋冬，我爱的人啊，现在你快不快乐，记得走过风雨之后还有个人还一样的宽容。 雪来的时候，苏有朋。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咱们来说别人家的苏有朋。其实呢最近几年关于苏有朋的消息呢并不太多，那自从他执导的影片《嫌疑人 X 的现身》上映之后呢，他就悄摸的跑到这个美国留学去了，希望能让自己再变得充实一些。如果不是电视节目《中餐厅》，还真是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在镜头前再次看到他。同时呢这档节目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和以往不太一样但是呢依然堪称模范的苏有朋。 虽然说他和节目组的其他嘉宾年龄相差很大，但是他呢总是尝试去融入年轻人的圈子，和白举纲、王俊凯这些20岁上下的人待在一起的时候，他呢也会开玩笑的说，哎，你也是看着还珠格格长大的吗？而且呢还会主动分享自己的表情包，导致呢不少观众都觉得他好像比年纪最小的王俊凯还要可爱。那么这样的心态呢也算得上是一个中年人的榜样了。继续来听歌，依然是来自苏有朋，你是我的一滴泪。 琴弦上的手，你弹指的美，该忘了才对。寂寞是鬼，要的往事支离破碎，请在我心里再多聊一回，你别急着飞。你是我的一滴泪，我们是那么对的一对，幸福是万分之一的机会，爱情却这个样子被我浪费。你是我的一滴泪，像爱琴海的那种眼泪，未来的日子随便无所谓，我只要记住你的美，比什么我爱过了谁，因为一个名字崩溃，琴弦上的手，值得美，该忘了才对。寂寞是鬼，要的往事支离破碎，请在我心里再多聊一回，你别急着飞。 你是我的一滴泪，来自苏有朋。语文老师说，中餐厅里有一期赵薇和苏有朋一起吃饭，两个人吃饭的时候谈了这几年的变化，谈演员到导演的变化，还商定以后还要演戏，而且呢有机会一定要合作，瞬间戳中我的泪点，真的希望能够看到他们再次合作，都是很好的演员，也是好导演，他们合作一定很精彩。这是因为录制中餐厅这个节目，苏有朋呢对烹饪产生了兴趣，偶尔呢现在会在微博上分享一下美食，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美食博主哈。其实呢仔细想想，出道这么多年，他一直都在跟自己较劲，跟乖乖虎的光环打仗，退掉偶像歌手的形象，再退掉五阿哥、张无忌等等这些角色的帽子，或者是成转型当导演，录综艺当博主。那么下一步他要做什么呢？我们谁也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一直在努力，从来没有停止，努力在下一次亮相时给人看到不一样的苏有朋。好吧，今天我们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的是《我只要你爱我》。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明天11点钟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再会了。 的心都深藏在我心，世界上的事不用急着去了解，